伤心的人是谁？人静泪，情也静泪，停住了的心偏却是醉。醉边湿透是泪，没有勇气说再有伴随。推不开心中的罪，留住你我放弃了苦累，再拼命追。路过的从前，今天过去，明了原来曾令你真的爱心碎，明白到心死不可再追。 白到心死，不可再追。